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8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。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？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5.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前几天，著名作家叶兆言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刻骨铭心》正式出版。这是一部以男人为主角的群像小说，描摹了上世纪20-30年代南京城的风云变幻。《刻骨铭心》的初稿去年首发于《中山》杂志，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进行了修改，增加了10000字的章节段落，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。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是来聊这本小说的，而是想从叶兆言这位作家说起，跟大家一块聊聊作家们写作的故事。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？天才作家们都有哪些写作的习惯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来聊点轻松的文学话题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说到叶兆言这位作家，有朋友可能知道，他的祖父就是中国文学的元老叶圣陶，他的父亲叶志成也是一位著名作家。那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成为一名作家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。叶兆言确实常常会被人问到家庭对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有多大，而他却总是回答没有影响。他说这是一句非常坦白的大实话，并不是想掩盖什么。祖父和父亲从来没有过要培养我当作家的思想，我如何成为一名作家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。1974年，叶兆言高中毕业之后到工厂里当了4年的钳工，虽然说只当了4年工人，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，这4年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在那段岁月里，他学习摄影、机械制图、微积分，最重要的是随心所欲地读了很多跟文学有关的书。这段工人经历让叶兆言意识到，只要自己愿意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想读书的愿望别人是阻止不了的。叶兆言说，我当工人的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必读的书，也没有那些可以用来启迪人的心灵鸡汤，没有了这些书，我们的阅读便会很自由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抱着在那个年代学理科更实用也更安全的想法，叶兆言报了理科。没想等到报名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因为眼睛体检不合格，不能报考理科，只能选择文科。匆忙上阵，准备不足，他第一次高考就落榜了。落榜不久，叶兆言很快又去参加了市机械局办的工人大学录取考试，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热处理专业。上了一天课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对热处理毫无兴趣，就主动退学了。经过了一番波折，1978年叶兆言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。直到1986年的夏天，攻读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课程，他在南大度过了将近8年的时间。不过谈起大学，叶兆言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厕所里的气味。那个时候学校到晚上是要熄灯的，到了晚上10点，除了过道和厕所，所有的灯光都被强制拉灭了。 而学生为了多读一会儿书，就会端着凳子坐在过道里看书。过道的灯很暗，靠近厕所那里才会亮一些，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聚集在那儿苦读，叶兆言就是其中一员。在大学里，叶兆言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发表小说，都没有让他下定决心要当作家。他只是觉得一个人业余写点东西挺有意思，他觉得写作是种能力，是个人就应该具备这种能力，学中文的人更是马虎不得。直到研究生毕业，到出版社做了编辑，写的东西开始多了，他才慢慢的走上了文学的不归路。他形容自己和文学是地地道道的先结婚再恋爱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叶兆言开始学写小说。他形容起初的写作是偷偷摸摸的，之所以说是偷偷摸摸的，是因为当时他不相信自己能写，不相信自己能写好。大学的几年里，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，短篇、中篇、长篇都尝试了，发表和出版了一部分，其中也不乏退稿和改稿的经历。枣树的故事最早写于1981年，因为不断的退稿，他不停修改和改变叙述角度，才最终出版。如今叶兆言已经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，关于最新的这部长篇小说《刻骨铭心》，他介绍说，小说家很难按耐对故事的兴趣，我就是想写刻骨铭心的事情，找到我这根刻骨铭心的线索，就能理解小说的主题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写作也是叶兆言的刻骨铭心。每天早上一起床，他就打开电脑写作，平均一天写6小时以上。他说，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一天骑行200多公里还要疯狂。写作没有目的地，会一直写下去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的话题啊，围绕着作家聊起。我身边有朋友说了，自己很想成为一名作家。那刚才咱们举的这个例子，作家叶兆言，他是出身于文学世家，又是中文系本科研究生毕业，所以他说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对他成为作家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但咱们听来，他还是走了一条非常传统正统的路线。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，我们家这儿是真没这传统，我也不是学中文的，那我能不能当作家呢？当然可以了。您看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网络文学如此发达，要想成为一名作家，比如网络作家，好像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。这个时段咱们来分享几位网络作家的文学之路。第一位出场的这位网络作家叫青子，32岁，代表作《茅山捉鬼人》，从2015年连载至今，创下了平均订阅突破2万、总收藏人数近700万的数字。说起自己的成名史，青子自嘲的算是野蛮生长。传统文学杂志的投稿门槛太高，遥不可及，无意之中他发现网上能发表文章，他就一边念煤矿专业，一边读莎士比亚，一边在网站上发表散文。同学们不知道网络文学，只知道青子文笔好，可以找他代写情书，他也从不拒绝类似的发挥文采的机会。2006年，青子技校毕业，被分配到家乡安徽一个小城的煤矿，成为了一线的采矿工人，收入每个月3000多元。他也回到了父母期望的生活之中，平时工作是三班倒，非常艰苦，没有电脑他就跑到网吧去写作，这样的生活感觉可以一眼望穿。青子就想，不能总是这样，他决定辞职回家写作，而这可把父母给愁坏了。因为在父母看来，作家都生活在大城市，更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作家，还能在网上变出钱来，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。坚持网络写作并不容易，在亲朋好友看来，这就是典型的不务正业。青子顶着压力坚持了下去， 从1000字20元开始，一天才写3000字。好在玄幻小说是他的专长，基本上不用出门，满脑子里都是故事情节。2007年他赚到了第一桶金，拿到了4000元的预付稿费，第一时间他就把钱塞到了父母手里，证明自己写作是有出路的。后来他的文字在网上点击量过了百万，有公司主动找他签约，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2013年青子的收入已经有几十万元了，父母也从怀疑变成了支持。他还结识了同为网络作家的女朋友，并且用稿费结婚买了房子，既超出了父母的预期，又拥有了体面的生活。另一位网络作家叫贺涛，是1米9多的大高个，有同行调侃说他是网络作家中海拔最高的。听到这样的评价，他就会非常腼腆的一笑。贺涛说，我每天写上万字，可是还是很焦虑。1988年出生的贺涛以前是一名小城市的公务员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熬夜写网络小说，白天在单位写材料，晚上灌浓咖啡还发困，每天只睡4-5个小时，相当的熬人。全网搜索的风云榜前10，贺涛去年的年收入突破400万元，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数字。但是和传统文学作家不一样，网络小说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需要每天网络上更新，不然就会被读者催账。早上一睁眼，贺涛就感觉自己欠了8000字的债，高收入一定也伴随着高压力。贺涛内心就总有一股危机感，公务员辞职成为网络作家，没有了组织，心里也空落落的，缺少安全感。虽然财务相对自由，但个体的自由还是遥遥无期。有数据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国内40家主要文学网站的作品数量就达到了1400多万种，日均更新量超过1.5亿字，各层次的写作者超过了1300万人。这些数字现在肯定又有所增加了。网络写作者不一定都能算是作家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网络作家群体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。而不管载体是网络还是纸质书，实践和时间才是检验好作品的真正标准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作家，刚才说的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，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聊聊成为作家之后该如何写作的问题。不是要跟您上写作课哈，咱们今天来分享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怪癖。美国作家梅森·科瑞从2007年开始收集作家们的写作习性。2014年他集结出版了一本书，叫《创作者的日常生活》。通过这本书，我们得以窥视不少著名作家的写作秘籍。那先来说说作家们对写作环境的要求。喜剧大师莫里埃袖筒里经常藏着一个笔记本，因为他喜欢在公共场所留心偷听别人讨论的话题，再将他们悄悄记录下来。无独有偶，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的生活，一有闲暇他就坐到咖啡店里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，暗地里却偷偷地注意到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，倾听他们的谈话。他们的写作就常常是在各种公共场合偷偷地进行。和这两位相反，美国的传奇诗人艾米丽·狄金斯更加享受只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他从25岁开始就过上了尼姑一般闭门独居的生活。他写诗写了30年，留在世间的有1800多首，生前却只发表了7首。除了写作，艾米丽·狄金森的另一大爱好是做面包。他经常把香喷喷的面包放在篮子里，通过绳索从窗户掉下去给周边的小朋友们吃，自己却从不出门，闭门创作。法国大文豪维克多·雨果也很宅，他 他在开始创作《巴黎圣母院》之前，买了一整瓶墨水，然后把自己软禁在家中，把衣服都锁起来，免得受到外出的诱惑。他还专门买了一件针织服，长及脚趾头，而这些衣服就成为了他此后好几个月的制服。巴黎圣母院最终成稿的时候，雨果用掉了一整瓶的墨水，还一度考虑给这本书取名叫《墨水瓶里出来的故事》。马克吐温也喜欢安静，不过他更喜欢安静地待在室外写作。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，马克吐温经常带足干粮和水，驾着一叶扁舟泛舟海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写作才能得心应手，进展甚快。在这一众的环境怪咖中，杜鲁门·卡伯特就属于迷信派。他在星期五绝不会开篇或者完稿，酒店房间号或电话号码，凡是涉及数字13的就都要换掉。烟灰缸里的烟头也从不多于3个，多的话就得放进大衣口袋里。而且他还声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横向作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必须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叼着烟拿着咖啡才能写作。迷信程度可以和卡伯特比肩的当属狄更斯了。这位写过《双城记》《雾都孤儿》的著名作家，不管在哪儿睡觉，床都一定要朝北，据说这样可以激发他的创造力。他还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催眠术的追随者，经常用亲朋好友来练手。说到迷信，许多作家还喜欢规定他们每天写作的字数。杰克·伦敦每天只写1000字，写够了就停笔。斯蒂芬金每天坚持写2000字。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·道尔每天写3000字。英国作家特洛洛普最有趣，他规定自己每15分钟写250字，写完可以继续，也可以小休息片刻再写。那至于这是迷信还是他们的特殊习惯，我相信那只有作家自己才知道了。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咱们继续来分享天才作家们的写作怪癖。刚才说的是作家们对写作环境的要求，那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来说，有时候他们写不出东西，可能不是因为环境不好，而是因为没吃对东西。许多作家都有自己钟爱的食物和独特的饮食习惯，比如巴尔扎克喜欢喝咖啡，他每天吃完晚饭6点就上床睡觉，凌晨1点就起床，写作到早上8点，稍微休息上半个小时，接着埋头再写，直到下午4点。而下午4点到6点是见朋友、散步、洗澡、吃饭的时间。您算算，他这一天勤奋写作大概有13个小时，这不喝咖啡怎么扛得住啊？据说巴尔扎克一天要喝50杯咖啡，而且专喝最浓烈的土耳其咖啡，不加牛奶，不加糖，连著名的咖啡狂伏尔泰也甘拜下风。因为伏尔泰一天只喝40杯咖啡，其实说实话也够多的了。巴尔扎克曾经不无得意地说，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。有研究显示，慢性咖啡中毒就是他的死因之一。尽管如此，巴尔扎克还是比他估算的寿命多活了一会儿。算一下的话，他一生中得喝了5万杯咖啡之多。说到作家的作息，很多人都会说深夜让人更有灵感，其实这句话呀，可能只是不少人熬夜的借口。列夫·托尔斯泰就很反对熬夜，他只在早晨写作，并且认为只有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，而在夜间则会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。跟不少网络作家更为类似的一种写作模式是，被正常的正职工作耗尽心力之后，勉强抽出剩余时间来维持写作。卡夫卡就是这种作息方式的代表。卡夫卡最初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根本无暇写作。后来他专职到劳工意外保险机构，2年内晋升到了主管，工作时间改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半， 他三点半结束用餐，回家睡到晚上七点半，起床后做点运动，和家人一起吃晚餐，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，他的写作工作才正式开始。卡夫卡会根据自己的力气、意愿和运气，一直写到凌晨一点，甚至更晚。他也会通宵写到早上六点，接着才用尽一切想象得到的力气让自己入睡，隔天继续去上班，如此日复一日，直到自己的身体渐渐败坏。听了这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、写作方式，还希望有志于从事写作事业的朋友啊，千万别学他们。那要说到最合理健康的工作方式，大概还得向村上春树学习。他进入写小说的状态的时候，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，写个五六个小时，午后会去跑步十公里或者游泳1500公尺，又或者既跑步又游泳，运动量十分惊人。运动之后，他会读一点书，听一点音乐，到了晚上九点就上床睡觉。村上春树每天维持这个习惯，把写长篇小说当做一种生存训练来完成，磨练身体，磨练意志。作家们的怪癖多种多样，也许只是告诉世人，作家天赋异禀，一般人学不来也做不到。无论如何，反复和坚持才是写作者的必修课。那今天围绕着作家们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节目最后送出阿杜的一首小说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，就是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。就像小说，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我沉溺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 找回我自由。